挚的爱情故事里只剩压抑，哪里来的勇气我才能继续爱你，习惯的关系分开后能够继续，哪里来的勇气也许我继续爱你，最坏的结局就当我路过而已。 哪里来的勇气来自于陈大天， 哪里来的骆驼客，沙里红吧， 嘿哟嘿。好的，今天7月16号星期六，欢迎你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宇宙人小玉。 你才小玉啊，那你们那个演唱会开场曲是什么？第一首歌是什么啊？ 第一首歌是 要不要来预测一下？ 预测哦， 嗯， 第一首歌是好难哦，第一首歌 是什么啊？是不是不可能是 吧 吧吧吧？ 那是什么？ 太空警察 哦，也很有可能啊。我刚刚的直觉是一起去跑步， 可是我觉得那些都，我刚还有想说要不要一开始唱往前。后来我觉得这类型的好像会很容易被放到中后半段。 我的直觉是一起去跑步，然后我的第二名是 Hey， 我觉得应该是快的，是轻快的， 是 Hey Hey， 快快快，或是第三首，我猜是第三顺位的第一首，我猜是宇宙人。 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不是，就从来没有收过专辑里面，可是就是他们的演唱会都一定会表演的一首歌。 哈， 嗯， 开门曲哎， 嗯， 还是现在打电话给他问一下。 你打， 他说哎，拜托讲一下好不好？ 你打，你打， 我根本没有他的电话啊。 你打，你打。 啊， 赌猜赢，猜赢的有多少钱？ 你猜那么多，你只能选一首哎。 我只能选一首啊， 当然。 不是，就是前三顺位有中的话就算。 那我还要把他们那个歌单一次摊开来，我要细细再研究一 下。没有没有没有研究，就是现在，因为只能凭实力。前三顺位，然后如果两个都有猜到的话，就是以顺位比较前面的那个人为赢。OK OK。 所以你前三顺位是第一个是一起去跑步，第二个是 Hey， 第三个是 宇宙人， 从来没有发表过的。 Hey， 歌就是大家都不知道那什么歌，从来没有在专辑里面过。 嗯， 我觉得你不会赢。 真的吗？ 我觉得都不是这三首。 嗯，想要用这种心理战术，然后让我不要参与这个赌博吗？ 如果是太空警察开场，我真的会很嗨欸。 为什么？ 我不知道，有一种就是。现在到了 TICC 了，然后从以前到现在，我们要一路的进化史，在这短短的几小时内再度揭开的感觉。然后往前好像也不错，我就没要开始了。 你说太空警察第一顺位，第二首是往前。 现在是逼我下决定， 是 不是？ 是不是？ 嗯， 你是不是有决定困难症啊？ 对啊。我没有办法，就跟那个去做指甲的时候，他会说深黄、浅黄、鹅黄、淡黄、荧光黄，你要哪一个黄？我就看了很久，就说给你决定好了，我没有办法。 这样的黄色的困扰，总比你在当配音员的时候，客户告诉你说我们想要一种深黄、浅黄、鹅黄。 可是那客户他自己也不知道，你就一直乱给，搞不好就给中了。可是那个颜色是很明显，就放在那边啊。 嗯。 第三顺位哦，好难哦！我觉得所有歌都不适合开场，怎么会这样？ 你还是你第三顺位弃权？ 我不要弃权啊！我干嘛要浪费我一次的机会啊？ 哎呀，还蛮聪明的、啊。 嗯， 那我要选第四顺位了。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还是我先 Q 一首宇宙人歌来感觉一下？ 你要 Q 哪一首？第一首。开门曲，我讨厌。 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也不是一万小时。 到底是凭什么很有自信的发表啊？ 因为我是宇宙人小玉啊。我要变成你的树， 不孤岛也有可能哦。 不孤岛，你确定哦？我觉得你三首才都不可能。哼， 会不会就是不简单呐、啊？因为就是为了演唱会而做的啊。 不简单，不孤岛。好，你就选，你选， 双双步都让我进来，是不是？我再感受一下，你看，大家感觉一下，你现在坐在 TICC， 宇宙人。宇宙人， 现在哪有人这样开场？这是 encore 的时候才会这样，好不好？ 然后来了，当当， 对啊， 当当 ，no no no no no， 而且人家歌单都已经决定好，我们现在在 弄。现在各位要开场喽，大家快坐好，哇，红可以哦， 哪一首？ 小岛，不孤岛， 不孤岛，好，第三顺位不孤岛。 我第二顺位是什么？ 往前啊，往 前。那我 Q 一下。 哎、欸，这人怎么这样？我跟你说，凭实力你这样一 直，大家准备喽，要 不可以这样子啦？ 要开始了，宇宙人耶！我知道，我只是喜欢这种开场的感觉而已。那你现在要听你自己的吗？ 我不用啊，我不用，而且你根本没有开我的耳机。 没有吗？ 没有。 这样有了吗？ 一点点，没有啊。 我转啦、 啊，好，有了。嗯，那我要选第四顺位跟第五顺位了。 你是他们的总监吗？哎、欸，小玉老师啊，那你们这你们总共30首的顺位是怎么样啊？ 哦、我都可以排给你啊。 啊，那你们 encore， 你们 encore 会放哪一首 ？encore 应该是对你爱不完吧？还有张惠妹的 Bad Boy。 所以 encore 你觉得会唱别人的歌？ 不会啦 ，encore 一定是自己的歌啦，我觉得啦。 嗯，好紧张哦，今晚就要揭晓了。 我要猜，另外还有两首非常非常可能的。 你怎么可以这么贪心？不就三个顺位吗？ 啊，但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没有猜到这两首哎。 No， 过了。 不行吗？ 过了。 啊，那我们赌多少钱？ 赌全家葡萄双麒麟。 没有诱惑感。 哈？ 你说很好吃是不是？ 很，我要先跟大家说，非常的假哦，它吃起来很不天然。 我知道，我知道，上次之前那个哈密瓜，你是不是也很喜欢？ 我不敢吃哈密瓜，所以我没有吃啊。 哦、oh. ， 啊，我们吃过一个很难吃的，我们骂声连连，有盐巴在里面的。 哦、oh, ，对，那个哦， oh. 我就很假，那个我也不想要啊，我不想要。 那一次什么 ？Sukiya 一次麦当劳、哦。 一餐啦，反正就一餐嘛，对不对？ 一餐 就是差不多100块的一餐。 哦，我知道了啦。 什么？ 雅又乙。 雅又乙哦， 嗯， 雅又乙不止100哦，雅又乙会到300哦。 嗯，但是我们俩都没有中呢。 没有中的话就 烧宇宙人专辑， 干嘛、啊？ 就跟那个要烧球衣是一样的。 没有中就是就留局啊，就没有了。 哇，你看 App 上大家也都在猜呢。 你少在那边，根本没有。我觉得很有可能的是，因为在上， 但是这已经是赛外咯，这已经局外咯。 啊，那我 你要嘛就把它更改你的顺位。 好，那我的第三，那我第三顺位改成要去高雄。 你要把， 我要把原，我要把宇宙人改掉。 你要把神秘歌曲改成要去高雄。 对。 你会把这个赌注跟小玉说吗？ 不会吧。 却做得如此糟糕，是不是该抛下一切寻找，勇敢的拥抱相拥的我们，用力的承认自己独立的身份， So

秋呆给我爱好不好啊？他们是 AOA 再加上了天哪，我觉得我很久没看到他了耶，西川贵教。 哦， 好的，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宇宙人方 Q。 要 solo bass 吗？各位各位，选情持续告急当中，所以欢迎大家持续写信给我们好吗？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今天第一封信呢，是之前他很少 call in， 然后一 call in 就被我们 call say 的单曲陈金峰。谢谢你有那个 失败的恋情， 嗯， 哭哭。 单曲陈金峰想要点 Five for Fighting 的 Superman， 我们电脑没有呢。 失败为成功之母， 我们就有曹格的吧。 什么 Superman？、嗯、他说最近这首歌让我感触很深，因为他最近希望可以成为一个超人。他的爷爷生病了，而且还蛮严重的，那也因为爷爷生病的关系，看到了许多亲戚现实的一面。有的时候会觉得亲戚真的是不如朋友，哎，这种感觉还蛮深的。那除了最近常常待在医院之外，他最近也进入了搬家模式。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搬家，我真的觉得搬家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一件事情，从设计到入住大概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正了解到啊，原来你要住在自己理想的环境里是有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哎，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 有。 不管是跟设计师之间的沟通啊，或是要选材方面等等的，都要耗费非常多的心力，更不用说之后你那个家具，这个要挑什么，那个要挑什么，这边要配什么，那边勾勾来， 都是你负责的、哦，这么厉害？ 对啊，你的搬家是搬个人的家，还是你这听起来是全家的家啊？ 全家的家是就你爸妈给你用、哦， 或是光是房你自己的房间就已经够累了。你的衣柜要怎么挑？你的床要什么？你要不要什么摆设？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好累，好累，好累。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一直都在为了别人，别人勉强自己、 啊， 努力的让自己成为最好的样子。 为什么会跳到这个？ 对啊， 这不是 搬家很累，要选东西，你需要想让他做到最好。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一直都在为别人勉强自己。嗯， 为什么？你不是就是要打造自己的家，那为别人勉强，你不是自己很开心吗？ 努力的让自己成为最好的样子，但是并不容易。对啦，让自己成为最好的样子并不容易。 嗯， 感谢你的来信。那他后面这一章说，请不要念出来，关于他们的纠葛。 爱恨情仇、哦、 到时候再请你转达给我们的柜台美少女喽。 嘿嘿嘿嘿嘿。 好的，会不会有一天真的在千元点点会有一对佳偶是透过你的手给搓出来的 啊，我觉得我们在就是无意之中其实已经造成了很多对的点友的 困扰 分合，就是他们可能因为 他们私底下因为这个节目认识，那跟我们无关，因为又不是我们、 哦、不是我们错 的，就是介绍你们在一起，或是说、欸、那你来啊，你送信啊，那你要不要跟他什么干嘛干嘛的、哦、对啊， 还是就是像最近我一直在参加那个不是一起吃饭，我之前 PO 的啊，就是一起吃饭的那个朋友配对。 嗯， 还是我们开始做就是当北京遇上西雅图，就你寄信来，我就把你来寄过去， 那个不容易耶， 再寄过去，对，那个蛮难的， 那个真的蛮辛苦的。 对啊，就当做一个转接手，然后就觉得哦，把你配到这里，你配到这里，让你们继续通信， 然后让所有的世界一片混乱，整个台北市陷入了那一个像地狱般的生活，每个人都活得很不开心。 为什么？怎么会？ 我今天去做指甲的时候，然后他就弄，他说最近怎么那么多人失恋啊？就他自己的客群的客群数据调查、 嗯、 然后就是最近好像有一个分手潮很神秘、嗯、 真的哦， 所以如果你刚好什么什么什么浪潮不赶上却赶上了这一波的话，马克给你拍拍咯。 我自己都没有人拍我。 Show 半天每一封信都很短耶，这样下去不瞄不瞄， 短到爆了，所以我决定要重新回一次大安区陈金峰的信。 你说在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来做一个就是一个 recap。 主持人你们有至于做到这个地步吗？一封信念两遍。 对对对，我们来重新做一个刚刚那封信有什么回忆点呢？哦，就是啊，他说搬家呢要设计家要入住要花很大的心力，他说这个过程中会突然觉得好累好累，然后觉得我们一直在为了别人勉强自己，然后刚刚在回的时候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你现在想到为什么那个连结点那个桥你想到了， 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累很累的话，啊，就不要做啊。但我可以理解这种想法，就有的时候是譬如说其实是你想要做这件事情。 嗯， 好，就拿 你想要架网站。 好，对对对，好，就假设架网站或是办活动。 嗯， 好，就我就想要就是点友们可以参加一个活动啊，然后很开心这样子。嗯，然后那我来办一个活动。 嗯， 好，可是在办活动的时候你前面就会有很多那个前置作业，以陈金峰来说他可能就是 挑选， 对，可能就要跟设计师沟通要挑选。嗯，然后这些就是很复杂的前置作业。 嗯， 然后像如果我说我要办活动，或者我说譬如说七月底我要跟卡敏迪一起做一个脱口秀，好，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嗯，这应该蛮开心的啊，就可以就是可以见到大家，可以带欢乐给大家等等。嗯，可是前面的那一些譬如说如果办活动的话，你可能就要弄售票网站啊。嗯，然后你可能去瞧场地啊，去场刊啊。嗯，想说你要带什么，你要打合约， 就在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想象就算之后那个果实有多甜美，你是想象不到的。 就在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干嘛，我干嘛这样，我为什么要 这样。可是这真的是类似的吗？因为房间是很专属于你独一无二你以后要使用的，但活动还是有很多的风险或不确定性，不是吗？就你不能保证你用尽全力，可能你活动这个会办得非常非常开心。 嗯， 可你房间就是 他有可能就是做出来要跟我想象不一样，就跟整形一样，做出来就不喜欢。 有皱褶不好， 对， 不 OK。 你要跟大家分享最近的 research 吗？ 最近我在研究关于隆乳的一件事情。 是很认真的哦，是很认真的。 欸，就是人有很多事情都是你不了解的。 啊 你不去研究你没有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美美嘎嘎。你看完之后你会更加的恭喜那些成功的人。 嗯， 就他们不止获得了他们 想要的 快乐，而且可能还超乎他们的想象。 嗯嗯嗯。那你要分享一下那个让你思考的点到底是什么？ 我个人是没有这個需要，但是因为我就很好，因为传就感觉那个隆乳技术不停的在进步。 啊， 然后就是有一些人他要隆乳是因为他真的比如说他真的太瘦了。 嗯， 然后也许就是或是很西洋梨的身材，就他上半身的确非常非常的瘦，甚至你可以用干来形容他。 嗯， 可他明明下半身就很正常，或是有时候你因为你胸型的关系，反正很多人有各式各样想要去隆乳的原因。 嗯， 但大部分都是因为太瘦了，然后真的完全没有胸部。可是因为你太瘦，那个可能你真的胸部脂肪很多的时候，你的皮是会被撑开的，你是很有空间的。嗯，可是你要想，比如说今天，好，假设你的照片就像你的手臂那样，你的前手臂那样好了，你要硬塞个东西进去，你要想你的皮是要被撑开的。 因为隆乳，除非你是什么自体脂肪还是什么， 对，自体脂肪打进去。如果你是要放一个袋， 你如果放什么盐，是现在是用盐水袋吗？ 现在不是，现在是果冻。 哦，果冻，以前是细胶盐水袋，然后现在是果冻。 对， 可是那个东西 就果冻也是细胶，要果冻细胶这样。 对，可是那个东西就是一个人工材质。嗯，然后它就是一个袋子。嗯， 对。 所以袋子的那个周围呢就会有， 就是你要想你今天去好，就是那个冰敷的那个冰袋好了。 嗯， 就旁边封口的地方，就是你会把它用热把它封扁，所以它会 有点皱褶啦， 像水饺皮那样。 对， 那你今天如果把它放到一个你皮原本很紧的地方，就是你的皮就已经被撑开，它就没有一个，不像天然人体那个皮肤你会包围住一个东西。 嗯嗯嗯， 它就是被硬放了。所以有的人风险就是在那个胸部下缘是可以看得到那个 水饺皮， 那个袋子周边那个皱褶的，就是会看到里面的形状，很不 OK。 所以那看起来就会非常假吗？ 我觉得大家在烦恼的不是 假不假， 我龙舞看起来假不假，因为龙舞如果你是放东西进去，现在躺下已经不会像以前那么夸张，就是非常 完全不动一个碗， 对，他的确是不太会动，可是也不会假到让你受不了，而且我觉得愿意要去做的人他们已经都已经这些都很 OK 啦，假又怎么样，拎走嘛就是要大， 嗯嗯嗯嗯， 但是就是我大要大的漂亮啊，旁边会有那些小皱褶干嘛啊， 就穿了比基尼还是会被看到，什么是不开心， 或者就是裸体看自己，你会想说这个皱褶是你会歪头然后不解，然后怎么会这样呢， 姐花了200,000为了这个， 这也是很常很常术后会有的 纠纷， 因为你算纠纷嘛，因为术前医生你就会跟你说这是可能会有的风险，然后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这还是很中间地带啦， 所以大家是不是应该好好去学一下几率课程呢，就当那个 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吗，这样吗， 不是啊，就当医生告诉你说这个有可能有那个风险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明确问医师说那医师 里面有几个， 对，就那医师请问一下几率是多少， 可是几率不能跟你保证，因为每个人的身形本来就不一样， 不是啊，那你就问医师说那你可以告诉我，就是医学报告上面这一定有一个医学报告的几率， 嗯， 然后还有你自己所从事过的这些人当中， 你操刀下， 你操刀过程下面的几率，请你告诉我，对啊，然后你有这种几率概念的话，你就可以评估一下，就是你要不要赌啊，这是赌场嘛，就是对，你要不要赌，你要不要用你的身体跟人生去赌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从大安区陈金峰挑选家具变到龙乳有皱褶该怎么办呢， 就是对于一个你其实有点想做的事情，然后你踏进去做了以后，你才发现就像你放了洗脚水以后、你放了洗澡水以后，然后你踏进浴缸以后发现其实我好像没有那么想洗澡， 嗯， 就是你正在刷洗浴缸的时候，你今天要泡澡，然后你就刷、刷得很痛苦，然后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刷浴缸呢， 嗯， 其实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想泡澡啊的感觉， 好疯狂的一个人生哦！ 可是我觉得很多人这个样子哎，我就常常这样子啊，我常常决定就是要做什么时候，然后中间那段过程都很痛苦，就是觉得 那大部分的 ending 都是开心的吗 ？end 做完当然就是开心啊，可是你在做的时候你不会想到做完会开心，你在做的时候你就会后悔说我当初干嘛躺这个浑水，因为我人生就是不沾锅啊，我就希望 但不管怎么样， 负责事情越少越好。 你的脱口秀已经箭在弦上了，你不得不准备。 如果以上次的经验来说呢，我要准备的时间还非常非常的多，我上次是在开演前的前一个小时还两个小时才做完的， 真的假的 对， 降歌金曲，爱像月明天还没说再见，只一眨眼就是3多年，还没认清世界，还没准备相见，再通融一点，让我跟爱的人好好道别，你站在门的另一边，我才发现相遇离开只隔一条线。This is it， 再见之前再去爱，直到我再也看不见，再看一眼。 来不及的昨天与抱歉，爱在时间面前无需辩解。2016张韶涵全新专辑首播主打《再见之前》。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卢广仲， 我是徐伟宁。 我们在肯雅的卡库马难民营， 看见了来自脆弱国家的儿童及家庭。 我们的关怀能抹去他们眼里的忧愁， 我们的帮助能点亮他们的希望。 捐款饥饿30， 报名7月30、31大会师，让他们的教育不中断，生命不停摆。 勇士出击，危机远离， 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 或拨02-2175-1995。 深受节奏蓝调影响的四个大男生，是唐、立中、阿斯、冠浩组成温暖系乐团 HTJ， 团名取经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英文。筹备一年多 ，HTJ 首张创作 EP《这就是爱》温暖发行。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鸟儿，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不吃力的大眼睛眨不停，灯光水人影摇曳，今天晚上的心情很危险，就让我们跳不停。我的爱这么多， Come on！ 你身上的味道让我手魂颠倒，你嘴边的微笑让我不想睡觉，跳一跳扭一扭转个圈看着我，我只是你Superman， 你性感更美妙，我全都感受到，让我的心跳快跳出来了，就是现在牵我手，然后跟我走，不要管别人是否看到。你的香水很特别，香甜甜。 来自于曹格的 Superman Yo Man， 换你咯。 这一封是一个明信片，让你看一下这个明信片。 我刚刚有看到啊，这个跟我看的角度好像不太一样。 嗯，是吗？这不是就在那边卖的吗？ 是啊，可是因为我总觉得我们是比较偏左边这样看过去， 哦， 右边那个红红的建筑我没什么印象。 就这个是比较山脚下拍的啊，就下面我们是从上面这边，下面这边是完全没有什么印象。 然后听众说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哦，新天鹅堡啦，这张照片是德国新天鹅堡。 你们是有开直播呢，可以这样子讲。 有啊，有开直播啊。 在哪？我们只有开放 APP 讨论而已。 你上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然后你要按个赞，然后还要再按抢先看，以后那个直播才会跳出来哦。 嗯， 如果没有跳出来的话，那代表今天无缘，没关系 啊。那大家那个玛丽的象牙塔也要按抢先看呢。 欧马克才要按抢先看，玛丽的象牙塔人已经太多了。 哪有？ 太多人，你触及率已经太高了。 哪有？ 有啦。 欸，请继续。 这封信呢，来自于住在大苹果的 F， 他说看了欧游点点点之后，决定在两个礼拜的游行再加上慕尼黑，要来看看让马克玛丽惊叹的新天鹅堡，真的太壮观了！ 哎，他现在去所以是看到夏天的新天鹅堡， 对啊， 应该是很绿。 对啊， 树很多这样。 对啊，他说哦，幸好有来看。我是从高中在美国就开始听咯，现在已经大学毕业，然后工作四年了。在美国的十年都有你们的陪伴，能知道台湾现在在流行些什么，真的很幸福。谢谢你们。好，住在大苹果的 F， 感谢你。对啊，为了因为看了欧游点点点，然后决定要去新天鹅堡，但新天鹅堡真的 值得一去， 值得一去。 我们没有撒谎， 值得一去。 你只贡献了两分钟哎。 哎，你可以重新再念一次啊。 这个信吼，上面它的邮票是 0.45 欧吗？ 可是我记得就是德国寄回来应该是 0.6 欧啊，对，它旁边应该有两个吧。 而且它这个明信片上面还有写日文诶 ，ino shu wen shu tai 啊， 那是什么啊 ？no i no i shu 哈？ 嗯？ 哈？ 哈？ 弟弟恭喜哈！ 既然他都住在大苹果，那你分享一下你以前去纽约的趣事啊。 纽约，我现在纽约最值得说嘴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路上 尿尿。 不是啦，欸，我这件事没有讲过吗？我记得有啊。 你在路上，你不要讲，不要被抢那个哦。 对啊， 这被抢讲过很多次了，你没有，现在那个要洗掉，你现在要开始搜寻第二顺位的记忆点。 哦，还好欸，没有什么欸。 也没觉得吃的印象深刻，也没有第一次看到纽约广场那个大电视墙在播东西时的兴奋， 没有， 也没有去了 吃的，就是去美国大家都会吃那个啊，去纽约都会吃那个啊 ，Shake Shack 啊， 嗯， 好吃啊，嗯， 就这样带过， 就这样啊，好吃。 我们今天马克信箱只有六封信，你知道吗？ 嗯，纽约还有什么？纽约。MoMA 就逛博物馆啊， 嗯， 其他真的 真的很不 OK 耶， 我就是喜欢台北嘛。到底是谁啦？有什么讯息我不能看的？是谁？你为什么？ 我就说跟我的朋友们在聊天嘛。你拿去还不就开始玩 Candy Crush， 然后就很不认真。 没有，我也会跟你的朋友聊天啊。 你少在那边。 嗯 嗯。如果呢，你想要阻止主持人一封信要念两次的恶行。唯一的解决办法，你可以解决这个危机的，你可以拯救这个危机的，你就是像在玩 App 在玩电动一样，你可以闯关，你可以拯救这个城市。 TB 写信， 对，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 你就是青春点点马克信箱的英雄。 嗨，马克玛丽，又到了暑假了，也代表身上大四，我是老屁股了。时间过得好快，还记得小大一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啊，我第一次参加青春点点点的版剧，然后我现在要毕业了。大三这段时间补了很多以前被当的科目， 嗯， 有好有坏，真的很累。除了大三的必修，再加上大二的课，每一次到了期中期末都快死人。可是刚好重修的科目考研究所 很重要，也会考， 会考，算是复习了一次， 很棒啊。 这个暑假呢，我也要进补习班跟图书馆了，在大学的尾声尽最大的努力，我不想辜负父母的期待，加油。他是 Gavin， 一封信又结束了。 什么？ save you. What would you tell him to turn him away? That your heart don't break, that your lips don't kiss, that life is just a lie, that heaven don't exist. 好的，那我来回封这一封来自于 Garvin 的信。 等一下 ，Excuse me 啊？什么？ 这封信好像在3分钟前，飞碟电台有个主持人叫玛丽，他已经回过了耶。 哦，真的？哦， 对啊，而且我都已经把他收到他的回邮里面放好了，然后你再把它拿出来吗？ 但马克还没回过啊，你回过，我还没回过嘛？ 有够骗台钱。 话说啊，就是。他在这封信的最后有说他要努力尽力，他要进补习班，进图书馆，因为他可能要考研究所。然后最后一句话说他不想要辜负了父母的期待， 嗯， 就让我觉得好可怕哦。嗯，我们都 只因我为他而生。 对啊，我们都为了不要辜负别人的期待，但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是什么呢？然后如果好，今天问说你对你自己的期许是什么，然后你要很认真的问说到底为什么我对我的期许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你自己对自己的期许是不是其实也免不了掺杂了很多别人的想法跟别人的意见，或者 你说那个很不纯粹吗？ 对，就是一些社会的价值，会觉得说哦，其实你就是要做什么样什么样的工作，然后有怎样怎样的薪水，怎样过什么样的人生，这样子过一个差不多的人生， 嗯， 一个差不多先生， 嗯 之类的，然后对，你会觉得好难过，我会觉得这样好难过。 嗯， 就我前几天在 Facebook 就发了一篇文，然后会发那个文的原因，其中一部分就是因为现在已经30好几了， 嗯， 然后已经。我觉得已经不应该在人生当中还有那种疑惑啊、 迷茫 啊， 很 迷 惘，该往哪儿去？ 对，或是我还不确定我的人生要干嘛这样子。嗯，可是就跟我大学同学，然后他已经在台湾工作过，出国念了一个 MBA， 嗯， 然后回到台湾工作，又到了中国工作，然后现在又再回来台湾工作， 就是经历很丰富就对了。 对，就经历已经很完整很丰富，但他现在又觉得他想要去抽美国绿卡。 嗯， 然后我就很讶异。对，我就很讶异，我就想说你知道你抽到绿卡以后你等于是要就是重新来过吗？ 嗯， 这样子。然后或是他又在考虑说哦，可能要不要去新加坡工作什么。当然他讲了很多就是台湾现在在上班在产业上面的一些困境，他真的觉得很无力。 嗯， 比如说他在上海他管的是一整个部门， 嗯， 然后可是其实他在上海跟台湾做的工作是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 嗯， 可是上海有一整个部门支援他， 嗯， 然后他在台湾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在上海是有是等同于3个部门工作的量， 哦， 然后在台湾他现在一个人做 三个部门的量， 然后他一个人做，然后在上海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部门的头，他底下有20个人帮他做事， 嗯， 也就是 一些很繁琐，譬如说有这个业务表格需求或者什么之类的，你要修改，你就直接说哎、欸、你过来，你来做这个， 嗯， 你可以直接交派下去， 嗯， 但没有，现在在台湾你就是 全部自己来， 事必躬亲，就是你一个人要做以前就是超级多的 load。 那他当初怎么会选择要回来？ 他选择要回来的原因可能其实蛮简单的啊，生活环境不好，对，想家，想要陪爸妈， 嗯， 然后最重要就是那边的空气品质啊，人啊什么、嗯、就是他觉得没有归属感，就是就打工仔，他说只要一放假他就很想要离开 mainland China， 一放假就很想要离开中国这样子、嗯、对啊，所以就是在那边是工作是开心的，因为你被 重视， 你是被重视的、嗯、然后大家知道你是一个公司当中重要的角色，大家珍惜你。每天10点上班，4-5点就下班。 嗯， 对，就是工时也短，然后因为你就是一个主管职，然后下面有很多人可以让你使唤。 嗯， 然后又在一个你看得到未来，你可以一直 往上。 你看得到，你可能 可以去哪里，你还有上路去。 对对对对对，可是在台湾就是。没有人在乎你在乎的，没有人在乎你在乎的事， 好 sad 哦。 而且他觉得那是一个心态的问题，那是一个 mindset 的问题，也就是台湾的企业主或者老板，他们就会用一句话说：“你对公司带来了什么业绩贡献？ 嗯， 你有没有带来钱？ 嗯， 没有嘛，就是没有贡献。 嗯， 可是你没有想到，就是并不是什么都要用业绩来衡量的啊，也就是。业务如果没有后面的后勤搭配的话， 嗯， 你拿什么跟人家谈业务？ 嗯， 对啊，然后你没有一个好的行销的话，你没有好的 sense 跟设计的话， 嗯， 你拿什么吸引顾客？可是，就台湾很多很多的企业主都不觉得行销是一件事情， 都把马跟马分得很开， 他们 有把它串在一起啊。 他们甚至不觉得那是一件事情，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养这个，包括就是我之前去跟。有些募资平台的开会， 嗯， 然后他们可能有一些很好很好的 idea， 然后他们要做一个东西嘛，所以现在要群众募资。 嗯、 那募资，你自己有募资过，你也知道，你要拍一个吸引人的短片， 嗯， 然后你要写文案这样子。可是呢，就那些人，他们对自己的产品非常有自信，他们就觉得我这产品就是好，不用拍那些什么短片， 嗯， 你还要找人什么来拍那个剪片什么什么，还要啊什么那个要花我20000块？ 不用。 20000块耶、欸 嗯、 太多了吧，20000块耶、欸 嗯、 然后他就觉得我这东西很好啊，大家用过就会知道，就是有这种很奇怪的思维，然后就不想花行销的钱， 我不许你再说了 之类的。间谍放送， 莱美最佳摇滚组合迷幻乐团献给摇滚最震撼的热血回忆，请听环球迷幻乐团《迷雾幻境》世界巡回演唱会。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云端服务就在数位通国际，拥有全台唯一完全中立的网络交换中心，提供各项专业云端应用服务、主机代管及价值服务，经过政府团队严格审查评选及测试，击败众多国内外知名业者，成功上架政府云端 ICE 共同采购平台。选择云端服务就选数位通国际，请拨0800-880-668或上数位通国际官网查询。

and it's both cradled you and crushed. But now it's time to make your own demands. Whoa, whoa. All these years later and it's killing me. Your broken records and works. 10,000 craters where it all should be. Whoa, whoa. No need to put your words into my mouth. Don't need convincing at all. I love this place enough to have no doubt. Whoa, whoa. It's a mess. It's a start. It's a flawed work of art. You steady your call. Every crack, every wall. Pick a side, pick a fight. Get your appetite right. You can sing till you drop. Cause the fun just never stops. Spits me out after days. But we're all drawings for it. We know it's wrong and it's right. For every time it's been hit. Take back the city tonight. Tell me you never wanted more than this. And I will stop talking now. One perfect partner, one eternal kiss. Whoa, whoa. Take back the city for yourself tonight. I'll take back the city for me. Take back the city for yourself tonight. Whoa, whoa. It's a mess. It's a start. It's a flawed work of art. Your city, your call. Every crack, every wall. Pick a side, pick a fight. Get your appetite right. You can sing till you drop. Cause the fun just never stops. I love this city tonight. Spits me out after days. But we're all crying for it. We know it's wrong and it's right. For every time it's been hit. Take back the city tonight. I love the city tonight. 欢迎继续回来青春点点点的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宇宙人阿奎。 要吉他 solo 吗？给马克跟玛丽第二次写信给你们，第一次是高一，现在是高三了，希望可以点播 五月天 李荣浩的李白。好，晚一点。 如果能重来， 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的 李荣浩 TICE 演唱会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音乐性超棒，超级好看。 我是有听呢。我和我最好的两个妈吉第一次去唱歌，我们就是唱这首歌哦，李白。虽然说呢，他们一直笑我。 笑什么 ？I don't know。 有什么好笑的？ 是不是觉得女生唱李白很怪吗？ 哦，她是女生啊。 嗯，她叫六弄，六弄， 六弄，六弄。 然后一个已经有女朋友了，另外一个可能也快了。虽然跟有女友的已经没以前那么要好了，可是他依旧还是我的 good friend， 另一个还是超好的啦。我刚才那段好样哦，好学生式的写信方法哦，好传纸条式的方法哦，我真的是你隔壁同学。 对啊， 想要来当我们隔壁同学吗？写信给我们哦，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青春点点收，邮递区号是10084。 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祝我的模拟考考得很好， 很好。 当年马克玛丽你们考大学是什么心情啊？ 没有什么心情啊，不就考试吗？还是其实因为现在已经过太久，所以我们回忆起来都觉得没什么。 可是我的心情真的很平静啊，因为你也知道我就是一个按照计划走的人。我就是拿着那一张表，就是知道我这边要复习到这边第三册第六章。好， 那我想我应该是蛮紧张的。 你不紧张，因为你有自信，你觉得自己应该可以。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谁说的？ 你没有自信吗？你不觉得你的这个可以战胜一切？ 这个是什么？ 脑子？ 怎么可能？我在学校成绩没有说非常好哎。 可是成绩不好，可是我觉得你有认知到自己是一个擅长应付考试的人吗？ 在高中的时候还没有，是到了大学，到了考研究所的时候发现，哦，猜题怎么会这么准啊，我天啊， 好夸张， 对啊， 被自己吓到吗？ 对啊，吓死我了，而且是那种冷门到不行的题目，哎， 哈， 对啊， 我也不是瞎蒙，你是真的有依据判断出来的， 应该那一题应该就是非运气非常非，应该是运气很好。 嗯， 就是赛道，真的是赛道。 好，大学的时候没有，我唯一要战胜的就是不要看电视这件事情。 我都还是继续在看电视。 嗯， 我就是一个没有自制力的人。 然后没了，真的没了，很平顺的过了每一天，很平顺的迎接暑假，很热的考试，很平顺的迎接考后失败的烫发，很平顺的等待发成绩单，很平顺的过了，刚好就这个时候嘛， 差不多 寄成绩单， 就现在， 嗯，填志愿结束。 我那时候考试之前，对啊，都很担心念不完啊，因为我高中的数学是真的是完全是一个放弃的状态。 嗯， 是完全放弃，然后就数学每次都考超级超级烂，可是我好像从五月，就是结、不是放假以后还有一个月吗？就是毕业典礼完还有一个月， 嗯， 好像从毕业典礼完的那一天开始，重新把高一数学的第一册从第一册第一章开始看， 嗯， 然后就等于是我重新学数学，从那一天开始重新学数学。 有用吗？蛮有用的。 我最后数学高标啊，那一年啦。 嗯。哦，对了，我看了六弄咖啡馆的小说，我看到哭了，真心大推哦。上一次拿到回信，玛丽的字很可爱。没有啊，我觉得跟你的字就是差不多，我们就是少女字体。 所以他在互相称赞，他在称赞自己的意思吗？ 然后说马克的字非常的率性，哈哈。 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对，那我考试之前应该是蛮崩溃的。 可是你考试之前是在家念，还是去学校念，还是去图书馆念？ 那一个月我去图书馆， 嗯， 然后好像念两个礼拜以后就觉得不行，我念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去。 你说图书馆你太常分心看其他有的没的吗？ 对啊， 嗯， 然后我就去，可是我图书馆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在念书了，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做模拟考题了， 嗯， 我就已经没有在念书了。 有人跟你搭讪吗？ 没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啊？ 你有跟隔壁女孩子这样看到隔壁女孩子，隔壁女生有点可爱吗？ 在那一个图书馆里面，好像没有什么我这个年纪的人。 哦，我真的觉得，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是很容易分心，然后又左看看右看看， 嗯、 有时候会真的，我们这种人就是很不适合去图书馆念书。 但是我是完全，但我更不可能在家，因为在家就是不会念书，在家我就是看一整天的电视，然后打电动。更可怕 ，sorry。 对啊，所以只能去图书馆。图书馆会浪费一点时间，有时候会浪费一整天。但是，留在家浪费的几率是100%。 嗯， 去图书馆 80%。 对，可能还有可能会念点书。 OK， 换你喽。 但就是你不要尝试说什么去素食店念书啊， 我真的觉得在很多 啊 对啊，在星巴克念书到底在念什么啊？ 那是根本没有办法念书的， 而且桌子这么小哎、欸，拜托， 就是没有办法念书的。我是香草拿铁。好，他要跟高中同学回高中拍学士服，但是他已经提早毕业了，我没有学籍了， 因为没办法直接跟学校借学士服，然后我就请大学同学带我借。回了学校一趟，我一直是系上边缘人，毕业对我有种逃离的感觉，而再度回去偶遇到同学，就觉得好不自在，一直觉得难以适从。虽然一样可以笑，可以聊天，但一静下来就好想逃跑哦。想到七月就要过去研究室了，又要重新认识人，又要开始社交，就让我好不安哦。可是我大学都没有累积到什么人脉耶，觉得研究所不能再如此了。朋友说我打工都可以好好跟人接触，那就把研究所也当作工作吧，希望可以一切顺利。觉得自己离开高中后就失去社交能力了，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会这样呢？ 反之，和高中同学回去拍毕业照真的很愉快，高中遇见的人们真的给我很多归属感，即使毕业，即使不常见面，一聚会就可以回到那个最青春的自己，可以很放心的赖在他们身边笑闹谈心。嗯，如果这样的话，也许就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就是高中同学啊，可能每个人的阶段不一样。 嗯， 对啊，有些人可能就是跟国中特别好，有些人就是高中特别好，有些人大学特别好。他说， 我国中的同学虽然都没有在联络，可是那些男同学在脸书上看他们都越来越胖了，我觉得很可怕。 不是中年发福，也不叫中年啊， 就是有一种大叔哎、欸，真的就是往大叔体型前进哎、欸，怎么会无法抗拒 呢？很容易吧？他们都结婚了吗？ 有一个结婚，有一个工作很忙，越忙越胖，很奇怪。然后有一个可能有个稳定交往的女友吧。哎、欸，两个结婚了，一个还当了爸爸。 嗯嗯。我觉得就是生活很容易让人松懈，真的。 嗯， 不然你看那些男明星又出那些健身书，你就是生活要有，你每天就是要抽出那一些时间来健身。 婚姻生活很可怕的。 对啊，然后你看如果工作很累的话，你回家可能就只想躺着， 嗯， 然后吃一些垃圾食物泄愤， 嗯， 这就是恶性循环， 嗯。 然后有小孩的话，你回家就是很开心玩小孩啊，怎么有机会就是锻炼，又不像国外那些他们可以就是抱着小孩然后做健身 啊 那种。好，他说他最近在看一部偶像剧，就是《我和我的17岁》，里面呢有17岁和30岁的阶段。有看到新闻提到说，演员说区分两个年龄的差别在眼神。那天回去看群组里PO出的拍照的照片，真的感觉好久没有在照片里看见自己那种开心的那种纯粹的眼神了。笑什么？ 我觉得还回去检视自己纯真的眼神有点好笑。 缺席毕旅后呢，目前看来我的毕业典礼跟谢师宴也都会缺席了吧。其实工作努力翘个假也不是不可能，但一边想自己以后会不会很可惜没有参加到这一切呢，可是又一边想诶，我好像也没有那种非要参加不可的心情在。 嗯， 如果这样的话那应该就不用了吧。 很棒啊。 对啊，省钱欸。 嗯， 对啊，跟那些你觉得要相处很辛苦，然后很想逃离、很想逃跑的人一起吃饭，甚至一起旅行，那不是太逼自己了吗？你们有 follow 到林雅强 PO 出的照片吗？ 李雅强是谁？ 我们连林雅强是谁都不知道、欸。 林雅强是谁啊？ 就是在网络上面说那个巧心巧心我爱你的那个 啊，我连那个影片都没看过。 然后他 PO 了一张什么隔壁乘客腿的风波。这我真的不知道哎、欸。 你说隔壁乘客的腿裤子破很大那个吗？ 我猜应该是隔壁乘客很胖，是不是？我猜，因为我从下文看起来应该是跟体型有关系的。 嗯。 好，但是我们都没有看过这件事情，所以可能这件事影响度也没有你想象中的大跟红咯。 嗯哼。 在个人脸书发什么文是自己的自由，所以我是有点困惑对错啦。但那篇文章真的给我带来一些难过，是我们自己选择吃成这样的，是我们自己懒惰让自己变成这样的，所以别人有权利嘲笑我们，我们不能生气，甚至还得跟着自嘲来显示自己没有脾气不好，没有小心眼。身为一个从小胖到大的女生，社会一直给我这样的感觉， 哎、欸，你怎么在打哈欠？ 不是有，可是有的人胖，他不是因为他放纵自己跟太宠自己啊。有的人的胖，有的人脸圆，他真的是因为生病或是吃药啊。 那如果就是放纵跟懒惰呢？ 如果你是放纵跟懒惰的话，你还是依旧可以跟对方说有什么好笑的，我就是喜欢过这样的生活。 嗯，但就是你内在自信要够强大才行。 但前提是你说这句话只是为了反击呢，还是你是真的也觉得？我这样是真的比较快乐的。 如果只是为了反击的话，那其实 那就是其实更加倍 更 加倍伤心啊。 但如果你是真心的觉得，对我就是想吃什么， 你就会透露出一个很纯真的眼神说，不能这样子过活吗？ 我就是想要这样过活， 嗯， 那就值得被尊敬。 那对方看到你眼神可能会吓到说，啊，嗯，对不起，误会你。 对，好，所以就是一样，就是。跟上个小时说的那个一样嘛，就是社会约束跟社会价值，跟你自己知不知道你自己，还有就是你自己的自信强不强大到可以抵抗那些东西。 嗯， 因为是很有可能，我自己是真的这样觉得啊。 嗯， 可是社会对我太不友善了，然后我就也会觉得很难过。 嗯， 因为这其实就是被歧视嘛。 嗯， 我觉得现在已经开始。大家会有点意识到从以前可能在讲原住民， 嗯， 然后以前我们在有人开玩笑，然后会学原住民口音，然后学原住民只会讲喝酒跟打猎，然后甚至可能用山地人山地同胞称他们、嗯、等等等等，就是这种身份上面的歧视， 嗯， 然后最近前一阵子的性别上面的歧视， 嗯， 就是少女生啊，然后不平等啊什么什么之类，就未来应该会扩展到体型上的歧视吧，应该， 嗯， 应该啦，不知道多久， 嗯嗯， 对啊， 没了， 还有很多、 哦，那我们先来听听六弄要听的李白吧。 大部分人让我学习去看世俗的眼光，我认真学习了世俗眼光，世俗到天亮，一部外国电影没听懂一句话，看完结局才是笑话，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多奸诈，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和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创作也能到那么高端，被那么多人崇拜。要是能重来，喝了几大碗米酒再离开，是为了模仿。一出门不小心吐的那幅是谁的书画？你一天一口一个亲爱的对方，多么不流行的模样，都应该练练书法再出门闯荡，才会有人热情买账。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几百年前做的好坏没那么多人在。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至少我还能写写诗来澎湃，逗逗女孩。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觉，我学会不完美的美，心跳声在周围追逐我，勇猛去追，我有起飞了，我是自由的。开心唱着歌，在那么一天，时间停住了，我会知道我心是自由的。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孙燕姿的《世说新语》，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继续来回香草拿铁的事情，刚刚是因为宇宙人团员就是三个嘛，那你刚刚你就回到你讲你是胃胖啊？ 不是啦，胃胖早就离开了，我是宇宙人唐小胖。 好好好 好，刚刚就说到了他胖胖这样子。嗯，他说 关于那个，就我刚刚想说到底就是要不要讲要不要讲，可是我最近又是有一种困惑，就我无解。 说吧。 就是像好刚刚当然言语很多的 言语霸凌、 歧视、霸凌，或是你不了解那个身份，也许你是误踩了 误踩雷区， 对，误踩雷区你不知道的地方。嗯，可是我觉得是没错，因为每个人不知道的层面跟不知道的角色、不知道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嗯，前几天不是反正像之前华航空姐，然后可能大家第一次就说哇这是个颜值最高的什么抗争，就会很有人看起来说很不喜欢听到这种说法。嗯，就是说颜值反正还有很多的那个论点，然后你为什么就只能看到这个，讲完之后好，然后前一阵子呢周杰伦就说了，就是你知道当爸爸大家就会问他说那你将来你女儿谈恋爱怎么办，然后什么时候等等之类的，他就说女儿谈恋爱我就要打断她的腿，可能就类似讲这样的话。就又有文章出来了，就是说以前小时候爸爸说你不准谈恋爱，你谈恋爱我会干嘛，结果他爸爸就真的揍他了。就类似这样的文章，但大家年纪小是不敢没有办法反击的，或是在那样威权之下又有另外一个文章那种很严肃的回出来。那当然另外一个层面像是啊，就另外一个论点出来之后，就开始会很多人支持说对，就是你点出了很多可能其他人从未发现的什么东西。嗯，但我就开始觉得现在就是发言变得一个越来越 小，必须要越来越小心。 对，你要小心到，可是好，如果你真的要小心到你每个层面你都要有 都要顾到， 你都知道你自己顾到了，你都知道你了解了，其实没有人有资格再发任何的言啦，几乎很少的人可以这样做到，我觉得。或是你就那样的感触要怎么说呢？ 我知道你的 concern 是什么。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样我们到底可以说什么。 对啊， 但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我们现在这样没有触犯到任何人啊。嗯，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有不能说什么吗？没有啊。嗯，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太习惯的开玩笑的方式，是在用嘲笑别人的方式开玩笑，但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那不是幽默啊，因为真正的幽默是开自己的玩笑。嗯，所以你这件事情又在美国更加的敏感，因为美国的种族议题非常的敏锐这样子。嗯，所以会变成有专门的在讨论，就常他们的美剧、他们的喜剧都会在说有什么东西不能讲。嗯，或是讲了以后那会变成一个笑点。嗯，因为不该你不该这样讲话，你却讲了这样的话。嗯， 然后就会有人讨论说这个东西就是叫做政治正确嘛，就是 political correctness、嗯、就是 PC、嗯、简称叫 PC、 嗯、 好，所以你都要讲一些政治正确的话，听起来就会变得很空泛， 嗯， 就你谁都不能冒犯到， 你就是什么东西都摸个擦个边这样的感觉吗？ 或是你变成什么东西你都要讲的就是很小心，或是用很他们喜欢的方式称呼他们， 嗯， 就你不要叫空姐跟空少，你要叫 空 服员，然后最近可能护士也是说不要叫护士，你要叫护理师， 嗯， 对，然后很多啊，就是三地人原住民，这个我们很早以前就知道了嘛、嗯，对啊，就是你要注意你的用词， 就当然这些事情慢慢出来，我觉得它是一件好事，就是会让你意识到你从来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嗯， 可是就一连串就开始越来越多之后，有一种说不出的疲倦感哎，我光是一个阅读者，我就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疲倦，就觉得。一方面你会觉得说我可能知道更多，一方面你觉得说、哦、我真的再也不想看什么正反的上下的左右不同论调了，我都不想看了。就比如说像周杰伦这个事情好了、 嗯、周杰伦这件事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欸、我没有看到任何那个论述， 因为我就是有看到有人就是借了他那一句话，就是女儿谈恋爱我就要打断他的腿， 这不是只是开玩笑吗？ 有人觉得不好笑啊，就是真的有人他从小是这样子，就是爸爸说你敢谈恋爱给我试试看，然后他就不敢谈恋爱，或是以前古早年代打电话回家，爸爸一一审核，然后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就在干嘛，可能就真的会是赏他一巴掌然后干嘛的，然后那些女孩还没长大他不懂，然后他不知，就是反正他还有很多关于家庭跟亲子之间跟父权之间的论述。但是我觉得你当然讲这个点很好，可是有时候这些事情他被做连结之后，我会觉得那杰伦他也是很无辜啊，就大家都知道他就是疼小孩的人啊，他怎么可能、嗯、他应该是不会打他女儿的腿、嗯、可是既有他来发想很棒，可是要是我是这个当事人，我会真的觉得有一种很无力的感觉，因为那绝非我 本意， 我本意想要让大家有这样的误解，就是那个串联让人家很沮丧。 所以最后是不是就变成就是因为我最近实在太喜欢内在自信这件事情了， 嗯， 就不如杰伦在旁边，然后我们问他那个看法， 我觉得也算了，不要再影响人家的心情，如果搞不好这件事情会影响他的心情， 真的吗？ 我不确定啊。 哦，我要讲的就是，就当你在讲什么话的时候，因为话讲出去以后解读的权利就不在你身上了， 嗯， 所以你要成长到不会让别人的那一些话来影响到你的心情， 但 是 这 超级超级 难欸， 就是当你成为一个你非常非常有自信的人的时候， 嗯， 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就你的内，我说的自信不是外在自信哦，不是你的、嗯、不是你的外表，你的钱，你的地位、 嗯、 或是别人给你多少拍跟赞这样子、嗯、我说自信是由内而生出来的自信， 你也明确自己知道自己要表达是什么，你知道那是什么， 对， 然后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对，我知道我要表达是什么东西，然后也许你听起来是那个样子，所以你的解读成那个样子，可是那是你的脑子的问题，那跟我无关、 嗯、 因为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 嗯、对啊，我就是觉得现在发言变得，如果是就是公众人物，但公众人物本来就是你要注意你的言行， 嗯， 可是那个放大镜现在是哇，用那个看细胞的显微镜在看你每个字句，那如果最后可能会不会大家就是最后为了逃避这样，就大家都一起发一些我们都很空泛，我们就再也不会得罪任何人，如果我们不够坚强或是我们不够有内在自信的话，那我们就只能往那边去了吗？ 就讲一些空泛的话这样子。 对，我之前好像看那个看日剧，就是那个什么待人必要 亲和， 他也是写了一长串之后，然后顺着那个故事看下来，我真的是完全不觉得有任何的 违和之处， 哪里不对？ 嗯， 哦，他就在讲他跟他同事，就是他的同事是个老公、 嗯， 然后反正意思就是那个老公都非常听老婆话，钱全部交给他， 嗯、 一个礼拜只领500块的零用钱、嗯，然后他就问他说：“你一个礼拜只领500块，然后你付你的吃喝，那你有很想买的东西该怎么办？” 嗯， 他就会说：“ 我就从五百里面认真的存啊，就他没有任何的疑惑，这就是他该做的事情。他说那如果你想要买礼物送你老婆，可是你钱全部不在自己的那个手上，那你怎么送？他就会说哦，我会跟我老婆说，比如说我觉得那个包包很适合你，你喜欢嘛，然后老婆如果审核说嗯好，老婆就会自己去买。所以他的、oh. 他的权利就是这样跟他讲，然后他就说那如果你，他就说啊，肯定不要看我这个样子哦、oh. 我也是可以硬起来的，就是如果真的比如说生气，我叫我老婆不准买衣服，就是你不可以买，他就真的不会买。他就说、 啊、 那你怎么知道你老婆不会买？他说、嗯、我们家衣服都我在洗的，就是我一定会发现什么他到底有没有买。后来就讲到洗衣服这件事情，他就说天哪，你刚刚没有发现你用一个很卑微 的很卑微 就是那种刚好是颠倒的反讽、但是大家都抓住一句话说怎么了，洗衣服很卑微吗？然后就女人洗衣服怎么了吗？这件事情很不 OK 吗？就当然他后来有花了很长一段，还有回文说那是整个故事的逻辑看下来，他要说的是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的角色的颠倒，那种不是说这件事情卑微、是你的那个口气跟你的那个并不是讲那件事情、可是你看真的是蛮多人会觉得就是抓到了那一个， 抓到了嘎嘎、 洗衣服很卑微吗？我觉得看了很不舒服、然后就觉得天哪，我连看一个朱大爷分享日志我也会掉进这样的鸿沟当中，就是 对啊，但是他的确是一个刻板印象没错啊，他的确是认为就是做家事的就是比较， 可是那一篇就不是那个，他不是那个意思嘛，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前进，我不是没有经历，如果只是不够爱自己，又何苦跟回忆过不去，说再见而已，不必那么珍惜，说再见而已，不必那么珍惜。 想你的脸，一双眼。 谁。 一点点陈珊妮，一点点吴青峰，一点点林宥嘉。 学不会。 林宥嘉今日营业中，好评不断，全年无休。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想知道电影中多利、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 亲子音乐热销冠军，幸福的孩子爱唱歌制作团队打造全新中英文儿歌，超澎湃双 CD 组合，最棒的就是你！蜂巢音乐陪孩子一起找寻自信与梦想。今年最值得期待的亲子音乐会，走吧，寻找最棒的自己！台中、台北、高雄、新竹，8月起全台好棒棒巡演，购票请洽博客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他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他冲浪时的冒险。你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 回来，马克信箱，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我不敢相信，香草拿铁简直是撑过了3回合哎！ 香草拿铁这封信实在是太棒了。 嗯， 好，经过我们上个段落的 PC 讨论，不知道有多少人睡着了呢？或是有多少人在 App 上面？ 搞不好上面大家争论不休呢。 我是觉得很有可能啦，就是以 很有可能争论不休吗？ 因为以平常看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大家的留言就。我觉得有很多是非常 针锋相对的， 就是他们的脑子就是很刻板印象，他们不管政治正确，他们就是觉得 捍卫自己， 他们就是会很努力的酸那些他们 想酸的， 对， 他们也没有想酸， 他们 就觉得不对啊， 不是，他们就觉得世界上就是他是对的啦，其他人怪，就说怎么那么奇怪啊，那是白痴哦，那是挂快挂电话好不好，很烦欸，那是弱智哦，那是讲什么啊之类的。好，香草拿铁就说他已经算是很幸运了，从小并没有遇到太多拿身材嘲弄我的人，直到大学开学前2周，有一位学姐私讯我几张聊天室的截图，内容是几位学长们贴了我 Facebook 的相片，做了一些恶毒的评论。那次我自己真的很难过，因为身材，这些人根本都还不认识我，就已经被下了标签，就这样被抓出来当成玩笑闲聊。 可是学姐跟你熟吗？我觉得学姐 做这件事情也蛮过分的。 会传，对啊，会传这个，我觉得好怪哦。 嗯，到现在呢，也有见过其他在身边的胖子受到更糟糕的对待。有些悲观的觉得这情况还是不会改变，嗯，自己几次减肥也都以此为开头，但后来就觉得干嘛啊，我为什么要为了别人对自己的嘲弄，然后让自己好辛苦哦，然后我就不想坚持下去，然后就失败了。我接受自己胖的事实，但并不想接受别人为此的嘲弄，这样的要求却好像是过分的。 很难啊， 对啊，这就是 就像没有在你面前，你也不晓得他们大家私底下会怎么样，只是今天刚好学姐很奇妙的传了截图给你看， 对啊， 不然其实你还是你就是不知道啊，你就是很 OK 这样， 所以最后 好，回到最后，你就还是要内在自信嘛，就是不管最后政治正确的这件事情有没有扩展到体型方面的歧视， 可是他想减肥啊，他其实不想要这样啊。 可是他想减肥是因为不想被嘲笑，他想减肥的初衷是因为我不想被你们嘲笑啊。对啊，那就是社会给他压力，就是那就是社会束缚啊。好，所以就是这最后还是就是你自己要长出自信来，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体型，都不会受到打击的时候，这件事就不会困扰你了。困难，非常困难，但就是我们可以。 而且关于外在，除了肥胖，还有太多事情可以被开玩笑了，就是开不完的。 要锻炼自己才行。好，他说最近呢有试着让自己维持有在动，但好像不到减肥的决心。发现有一个 App 可以记录骑脚踏车的路线，对自己呢有非常神奇的激励作用。看着路线图的圈哦，就觉得哦好满足哦。 真的很多人很喜欢那个 App， 就是你在一直绕 圈，跑步的， 很有成就感。 对，而且会想要下次要骑出更大的圈，觉得运动的心情有些愉快。很好啊，我觉得对，就是做自己开心的事情，做会让自己愉快的事情。好的，香草拿铁，感谢你的信、哦、 各位点友们，你们知道有什么事情也会让你们很愉快吗？ 你要说写信吗？ 答对了， That's right。 那真的吗？ 抒发，一切都是抒压。欢迎来信，请寄到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102号25楼飞碟电台马克信箱收。我不敢相信我们今天成功保留了三位 哦，也 三，我这边一封嘛，你几封？ 我这边一封啊， 两封， 所以我们只回了四封信哦。 Oh my god！ 呼呼，我们居然还有剩余呢，你看看我是不是个省钱高手啊？ 为什么要存在一起？我和他都放在同个手心里，真爱谈不下去。Oh no！ 我总是放不下你，好虚。我讨厌我自己，总是搞不定你，难道他比我的心对你还要体贴细腻？当我看到你的从头都是他的身影，终于我知道爱就是可以被代替。我讨厌我自己，总在楼下的你在我装不自己，你却紧紧拥在他的怀里。当我从脚后一个秘密的经历，我开始学习放弃。我讨厌我自己，总是搞不定你，难道他比我的心对你还要细腻？当我看到你的窗口透着他的身影，开始怀疑我只是在批评。我讨厌我自己，总在楼下的你在我装不自己，你却紧紧拥在他的怀里。当我从窗户看到你的经历，我开始学习放弃。 天王小伟恩共同跨刀，